今日香港选出第四届行政长官梁振英689票当选，台湾马英九选总统又是689，不过人家是689万票。香港的700几万人的城市竟然千多人就选了行政长官出来，当选的那个只有600票，连大陆一条村乌坎村我们都不如。咁当然人哋係用生命嚟争取返嚟嘅。有时我諗香港咪太和平，因为一国两制令到我哋同中共好似分隔咗咁，令到我哋冇咗嗰种压迫感。而大陆嘅同胞就唔同，直接感受到嗰种压迫感，真係生命受到威胁，真係死人。讲句俗啲，逼狗入穷巷，反抗力越大，他们真的会反抗，用生命来反抗，最后可以争取多些东西。香港这种一国两制令到很多香港人有一种安逸感，觉得就算没有民主都有自由。而且基本法写我们有双普选的嘛，迟早都有的啦。虽然2007年的时候被人修改了，搞到1720才有，很多香港人就会觉得坐在这里等下等下始终会有，就不会说很着力地去争取。但其实到时是不是真的有呢？谁知道。